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我国蘑菇厂的样板和标准平壤蘑菇厂进行了现场指导。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亲自发起平壤蘑菇厂建设工程，并为此在平壤市郊给选定厂址派遣了优秀得力的设计及施工力量，而且采取充满恩情的措施，一一解决了施工所需要的各项问题。金正恩同志笑容满面望着工厂全景，高兴地说，在宽敞地皮上建成的生产建筑和辅助建筑既有特色而又整洁漂亮，实现建筑的高度造型化和艺术化的工厂周围环境令人满意。由于平壤蘑菇厂的建成，这地区变得更亮堂了。他在工厂全景图前听取解说后，查看了原料厂、发酵厂、播种厂、培养厂、栽培厂、技术准备室、联合生产指挥室和科技普及室等厂里各处。他说，经营信息系统、生产管理系统和自动调控系统都构筑得很好，因能够在实时掌握必要信息的基础上安排生产组织进行经营活动，完美无缺地构筑一个从投料到发货等工序的联合生产系统，来实现了高水平的生产工序自动化和流水线化。他高兴地说，平壤蘑菇厂的所有设备都是利用我国的力量、技术和材料制作的，令人越看越感到满意、振奋。在施工过程中切实贯彻了党关于依靠我国的主体力量和技术实现现代化的国产化方针。金正恩同志说，平壤蘑菇厂是一家值得夸耀的工厂，是一个里里外外无可挑剔的我国蘑菇厂的样板和标准，并高度评价了设计和施工单位，为把工厂圆满建设成为劳动党时代又一个值得骄傲的创造物，大大有助于改善人民饮食生活水平的宝贵财富做出贡献的功绩。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厂里的干部和职工将努力尽到自己的本分，并同他们合影留念。随同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凤柱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赵永元同志和国务委员会设计局长马元春同志。